不小， 不小， 不朽， 不朽， 消息， 消息， 休息， 休息， 消失， 消失， 修饰， 修饰， 药片， 药片， 诱骗， 诱骗， 谣言， 谣言， 油烟， 油烟， 小桥， 小桥， 小球， 小球， 生肖， 生肖， 生锈， 生锈， 摇动， 摇动， 游动， 游动， 推销， 推销， 退休， 退休。